都没有问题。 没错， 您尝一尝，尝一尝就知道这个产品很好吃。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最后还是那句话，好的产品推荐给您，选择权在您的手中。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购物就在北广购，北广购物，北京电台自己打造的购物节目，为您精挑细选放心的产品，做您贴心的购物顾问，让您买着开心，用着放心。北广购，放心购。 收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大洋。今天为大家推荐一个每个人都需要的一款产品，也是家庭必备的一个产品啊，甚至每天可能伴随你6到8个小时的一款产品。有人问了，除了手机，每天还有什么东西伴随我这么长时间？告诉你，就是枕头啊。中国有一句话叫做高枕无忧，但是这高枕啊其实并不适合您的睡眠质量啊。我们知道人体的这个脊椎是一个曲线，怎么样才能够最好的适合你的颈椎，这是有科学依据在的。今天就为大家推荐非常好的一款产品，赛优舒压枕啊。我们请到的是赛优舒压枕的市场总监左先生。左先生您好。 好，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跟大家来分享到赛优舒压枕。 我们说人一天6到8个小时都在睡眠哈。 对， 睡觉每个人都有枕，但是告诉您未必每个枕头真的就适合您的睡眠。 是， 睡眠不好产生很多的一些个问题，睡不好的时候你会打呼噜多梦，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会觉得身体疲劳， 落枕啊，对， 啊，甚至 落枕差，气色差， 对， 都跟你晚上这个睡眠有很大的关系。 嗯，那怎么样能够有一个好睡眠？其实跟枕头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啊。 对，就是我们刚才说，人的一生呢，1/3呢都在睡觉。其实这个睡觉，它可以帮我们解乏，缓解压力。 一款枕头难道对人体的这个生理健康或者对人的睡眠质量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吗？ 对。我们说这1/3呢就好比我们手机去充电一样，如果这1/3的睡眠你把它忽略了，你整个的精神状态就会差。比方说你前一天晚上没有睡好，早上起来有这种黑眼圈，或者前一晚这样一直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你整个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精神状态特别差，这种落枕的现象都会找到你。 而颈椎非常的重要，人的颈椎都是什么部分啊？皮肤、韧带啊，还有这个椎间关节， 对， 还有这个颈部的气管、食管，还有神经等等组织，其实在颈椎这个地方都有体现。 我们把颈椎呢说成是它是我们连接大脑和心脏的一个枢纽，可以说你整个上肢包括你头部的活动全要通过颈椎来帮你分担，如果你的颈椎出现了状况，比方说你抬头低头的时候会感觉颈椎疼，或者说轻微晃动的时候你会感觉颈椎里边有咯吱咯吱的声响，或者颈椎会引发这种肩颈酸痛，甚至有些中老年朋友会这种手脚麻的症状，都跟你颈椎出现的状况有很大的关系。 对，而且颈椎是这个算是通过这个地方给大脑来进行供血的。 对， 如果晚上休息不好，颈椎得不到养护的话，供血不足就会产生什么，颈部、肩部、背部会产生麻或者疼，或者说头晕啊、头痛啊、视力下降啊、耳鸣啊、恶心，甚至听力下降等等等等这些状况。 对， 不是危言耸听，而真的是跟你的颈椎有关啊。 对， 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这个赛优舒压枕呢，它就是很好的切合了这一点，做到了一些设计和它的原材料的选择。 首先我要纠正大家一个问题，不要认为高枕无忧。其实你在选择枕头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像一双手把你的颈椎撑托起来，这样的枕头是适合你的。也就我们直截了当的说，就是这个枕头能贴合你颈椎的生理弧线，为你打造的是健康的人体工学设计曲线。而赛优舒压枕这款枕头呢，它做到一个经典波浪23度的黄金仰角。首先它做到了贴合，同时呢在你晚间休息的时候，它有这种生理弧线，可以在你头部自己重量的前提下物理的对颈椎起到拉伸、牵引、矫正、修复的作用，它帮你呵护颈椎健康。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材质，它是高科技零压力慢回弹记忆棉，这种材质呢它是缓解宇航员升空和回到地球的时候 NASA 太空总署为了缓解宇航员的重力研发这种材质，目前用在一些高级的轿车跑车的座椅上都用这种材质，今天我们把它用到了赛优舒压枕，帮你释放这种肩颈所要承受的压力重力，让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就感觉飘在云彩上面或者浮在水面，这种享受睡眠质量。 到这里，我们北广购物呢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节目和购物平台。说一下我们的电话号码：400-015-5151，400-015-5151。用这样的一个枕头，人体的颈椎可以非常好得到休息。 对 啊，一天的压力，其实我们说一天的压力，尤其对于颈部的压力，就是靠晚上6到8个小时时间来进行恢复。这款枕头您试用之后，您会觉得效果很好。对，睡觉的时候我们最重要什么？就是睡得要舒服。 对 啊，把一天的烦恼忧愁都睡走啊。 是， 睡觉就是起这么一个作用。 对， 那这样的一款用这种美国宇航 NASA 一个太空的一个材质哈。 对。 另外呢，又是做到这个人体啊 23度环境仰角， 23度仰角的这么一个设计。 是。 那这样的一款枕头，我知道在市场上的价格是卖到299一个啊。 对。 那今天呢，我们推荐给大家这个产品的价格呢，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用到这款产品，去感受这款产品。所以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99，还是一个，但是另外会送出三个啊。 是的，我们今天是299四个组合。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说的特别好， 嗯， 我们是希望大家来了解这种记忆棉的产品， 嗯， 记忆棉寝具真正能带给大家晚上这种深度的睡眠。同时呢，这种记忆棉的寝具它可以帮你舒缓颈椎的压力，呵护你颈椎健康，真正为你全家人带来这种健康的理念。 嗯，这个市场价值299，我们在市场可以买得到吗？这个产品 可以买得到 啊，专柜价格就是299啊。那今天我们是299买一个，另外送出三个， 对， 啊， 四个可以说是一个家庭装。 家庭装，我们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啊。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视台春妮的周末时光栏目主持人春妮。北广购物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囊括衣食住行，做您生活的好帮手。春妮的周末时光也少不了北广购物的积极参与。北广购，放心购，购物就在400-015-5151。 北广购物呢，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和购物节目。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产品呢，是赛优舒压枕，一个高度贴合你颈部曲线的这么一个枕头， 对， 能够让你在晚上啊非常舒服踏实睡觉的一个枕头哈。我们说买一个送三个啊，你可以送给自己的家人，送给自己的朋友哈，送家人，送老人，送丈夫哈， 分享这种健康， 送小孩哈， 对，送礼送健康。 那这个老人可以用吗？没有问题， 可以 啊。 随着他年龄增大以后，本身的颈椎有一定的劳损，骨骼的劳损， 嗯， 那你在你晚间睡觉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也知道，比方说我们找老年人经常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觉， 嗯， 甚至多梦早醒，老年人起早特别早， 还有起夜次数比较多， 对。 啊， 所以这种情况呢，首先你要保证他有一个深度的睡眠，让他睡眠足。再一个呢，睡眠足以后，我们经常说老年人要注重养生， 嗯， 那么睡眠呢是养生的最基本的一个环节， 嗯， 所以你要保证老年人睡好觉，然后呢才会降低这种患病的这种几率， 嗯， 所以老年人一定要用这样的枕头。 那么我们说除了送老人之外，你还可以送给自己的丈夫或者妻子哈，啊， 对， 中年人其实现在是压力最大的一群人， 对，上有老下有 小， 中流砥柱嘛， 压力很大， 对， 所以中年人尤其是伏案工作的，我们说几个工种啊，对着电脑的， 对， 常坐办公室的， 对， 然后开车的出租车司机朋友， 对， 颈部每天的压力非常大。 对，其实我们说我们头部的重量呢，大概的重量是有一颗西瓜的重量，15到20斤， 嗯， 也就是说经常保持站立或者坐立直立这种姿势的人， 嗯， 你想一下，如果你一天顶着15斤到20斤的一个重量不停的去工作， 嗯， 那你的颈椎一两个小时你就会酸和疼， 嗯， 再一个就是长期伏案工作的人，你长期低头颈椎会出现这种反向弯曲的情况，那你这两种情况都是需要通过晚上这8个小时的时间来让你的颈椎休息， 嗯， 放松拉伸和牵引，所以这款枕头也是非常适合他们这些人群的。 嗯，还有刚才我们说老人年轻人有了，还有个就是送孩子，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因为什么呢， 送孩子可以，嗯， 小朋友呢在晚上休息的时候一定要保证他有一个正确的睡姿， 嗯， 但是很多家庭忽略了这一块，起来的时候老是感觉孩子和枕头是分开的， 嗯， 那你想一想，一晚上他没有这样一个枕头帮他塑造这种正确的睡姿， 嗯， 他久而久之就会出现颈椎侧弯呀，颈椎反向弯曲等等的一些颈椎问题， 嗯， 所以这个枕头一定能帮到他晚上帮颈椎来塑形。 而且小孩是一个长身体的这么一个过程，刚刚我们说颈椎是一个大脑跟身体的一个 连接，对， 连接器哈， 是 你长身体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个元素都是通过颈椎来疏导到全身的， 对， 所以不养护好颈椎 那怎么能够让养护好身体呢？我们还有一个叫做睡美人，睡美人哈， 是， 尤其是很多的女性，晚上睡眠质量如果你保证的话，会让你的肌肤啊，让你的身体非常好的一种改善。 对，我们说睡好觉了，你整个的气血都非常好，所以说美容觉，美容觉，睡觉可以让女性朋友的气色越来越好，自然而然就越来越美。这比你在市面上花再昂贵的化妆品涂涂抹抹要好得多，因为它是一个从里到外的调理。 好了，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这款赛优舒压枕，它的市场价值是299元一个，因为它用了这个美国 NASA 宇航员这个技术的一个材质， 是 另外还用了一个人体黄金23度 仰角设计 一个设计， 对 啊，它不会变形，推荐大家能够尝试一下，299市场价值一个，你可以到专卖店去购买。那今天我们价格是299，还是一个，但是呢，我们为让更多的人能够用到这款产品，是买一个 送三个，对， 这是一个4个 家庭 套的家庭装的一个组合， 对， 送给家人、送给朋友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是， 您拿回家试一试，299，今天是4个。赛优舒压枕，您就可以拿回家啊！我们的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好产品当然也要有好承诺，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商家承诺。 我是小软健康家纺销售总监索成伟，今天给大家带到的这个小软健康家纺旗下赛优舒压枕，是跟我们专柜以及跟我们的官方旗舰店是一模一样的规格，一模一样的品质。而且我们今天做到这个组合呢，299元4个，我们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在北广购呢，大家可以买回去，在1年之内，只要是非人为造成的任何的质量问题，我们这边呢都是可以给大家负责做到直接免费换新的。 广播买东西方便又简单呐、啊！北京电台北广购物真不一般，吃的、用的、穿的、戴的，品种全都有啊！您买东西请放心。我们替您把关啊。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这里是北广购物，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大洋。我们今天推荐的是一款舒缓压力的枕头。我们知道这枕头啊，在这个历史上时间可长了。 对， 我查阅资料，最早这枕头出现是在这个公元前美索不达米亚啊，人就发明了这个枕头，当时就有记载。他用这枕头是石头的， 是 枕在石头上面，干嘛用呢？是远离地面，不让小虫子跑到自己的嘴里或耳朵里边。这是最早这个那边的人啊发明枕头。中国人有枕头，有冬枕，我们知道有夏枕， 对 啊，还有很多人这个收藏啊软枕、硬枕。我们到故宫里面、博物院里面看， 对， 有瓷枕头， 是 有玉枕头， 玉枕头 啊， 是 还有石枕头、木枕头， 对， 等等等等。枕头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材质太多了哈， 对， 但是往往我们说材质很多，可是真正对人体睡眠或者说对这个颈椎有缓解压力这么作用的枕头并不多。 对，其实我们可能前面的石头枕啊、玉枕啊这些可能我们看到的比较少，我们最有代表性的这有这么几个，比方说最初爷爷奶奶那一辈的、用荞麦皮的比较多， 现在也有用的， 对，有代表性、 啊、荞麦皮 这种枕头呢，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吧，它有几个问题呢，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一个就是第一感觉睡上去以后平躺的时候你感觉有点扎后脑勺， 有点扎。 再就是侧睡的时候，感觉压着耳朵疼， 还有哗哗响。 对，再一个就是，到了季节的时候，比方说天热了以后，妈妈阿姨要拆洗它，往开打的时候，里边有很多的尘土，比方说这种汗渍啊、污渍啊、油脂什么，不好打理。 要晒这个。 对，你想一下，如果你每天晚上8个小时睡在这样的枕头上，而经常这个呼吸道它是贴着枕头的，这种尘螨啊进入你的呼吸道的时候是不利于健康的，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换了，就是第二代，我们传统上说的是第二代，就比方说这种7孔棉、9孔棉珍珠棉的呀、这种传统的枕头，大家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拿回家 一开始它比较高， 嗯， 睡一两个月以后直接塌陷 了， 而且再稍微时间长以后，它是有这种结块的，一块一块的，你用力撕都撕不开。 嗯， 我建议大家这两类的枕头呢，尽量要换一下。 嗯， 那么怎么来选择？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为什么要选择这款赛优舒压枕呢？首先，除了它的外观设计贴合你颈椎生理弧度以外，再就是这个材质，因为它这种材质呢，为什么宇航总署也就是 NASA 要把这种材质用在宇航员的座椅上？因为你想一下，它去升空和回到地球这种冲击力是很大的。 对， 它要缓解这么大的冲击力。保护到宇航员的身体健康，保护他整个的脊柱的健康，需要有很好的材质来释放这种压力， 既不能太软又不能太硬。 对， 嗯， 所以它必须有一个缓冲过程。而赛优这种材质呢，它能做到五秒的慢回弹时间。 什么叫五秒慢回弹？ 也就是说你给它力的时候，它不会像弹簧一样立马弹回来，它是一个缓冲，就是慢慢慢慢五秒的时间才能恢复到原样。 嗯， 也就是你抓一把，你把手指要留下以后，它慢慢慢慢才会恢复它原来的形状。 嗯， 我经常来这样形容，为什么它叫记忆棉？就是比方说我们一个人去沙滩上玩的时候，你躺下来，沙滩会留下你整个身体的轮廓。 嗯， 而它这种记忆棉材质，就是你躺上去以后，它能记住你颈椎的生理弧线。 嗯， 当你离开的时候，你还能看到它。再过五秒的时候，它到恢复到原来的这种形状，这就是慢回弹零压力的效果。 哦，对，这样一个材质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哈。 对， 有的材质是你压下去它弹不回来的， 是 有的东西是你一压立马就到底了。 对， 立马 就比方说我们的纤维枕，你一给它立它马上弹。 嗯，这样的一个材质我们说在市场上超市上你可以经常看得到，现在主打这样一个记忆棉啊，记忆材质啊，这个材质。 对，可以去一些 A 类的商场， 嗯， 现在的床垫越来升级的越来有这种弹簧的， 嗯， 就是比方说我们家用的很多席梦思， 嗯， 慢慢升级到这种独立筒加记忆棉的， 嗯， 然后再有这重记忆棉的，做到十几公分， 嗯， 那你要上万了。 对， 一床床垫就要上万块钱。 嗯，所以这样的一个记忆棉的东西，你可以到这个商场看，其实价格不便宜。 对， 真的价格不便宜。而且像这种记忆棉的枕头啊，我见过有上千块钱的。 是， 啊，那今天我们推荐这一款赛优舒压枕，它的市场上的价格单一个是要 299。 那今天我们是想做一个家庭组，让大家 健康的一个推广 来体验啊， 对， 来体验。所以是299，一个。赛优舒压枕同时送出三个，那就是299元，是 四个 舒压枕。那这样的市场上，这个价钱是很难买到。 对，你就是买，对，你就是买一个普通的中孔棉，七孔棉、九孔棉也要100左右吧。 嗯， 而你今天带回去是记忆棉，记忆棉的材质真正就是呵护你颈椎健康，你在睡觉的同时就在呵护你的颈椎。 嗯，那这样的一个产品推荐给大家了。我们的电话再说一下，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赛优舒压枕，一个真正贴合人体生理颈椎角度的这么一款枕头哈。 对， 晚上睡觉用这款枕头可以很好的缓解颈部一天工作的一个压力。今天价格是299元，不是一个，是299元，四个，是一个家庭组合，也是让大家能够更多的体验到这款太空记忆棉的一个枕头。刚才索先生说了，这款枕头它的设计有一个黄金23度一个人体仰角的，就颈部仰角的一个设计。 对，我们做这样一个设计呢，是区别于我们传统的枕头，因为睡传统的枕头大家有这么几个感觉。 嗯， 一个呢就是老是感觉呢这个呼吸啊，供氧供血啊不充足，老是感觉这个下巴贴着胸脯， 嗯， 双下巴都可以出来。再一个感觉呢，就是天凉的时候，或者说天热的时候，大家要吹空调的时候， 嗯， 老是感觉脖子下面有风透过。那你想一下，一晚上白天颈椎已经很酸痛了，晚上还在悬空，这就好比如果我们的胳膊悬空五秒的时候你会酸会疼，那你的颈椎一晚上悬空以后你就会不舒服，翻来覆去睡不着，甚至有落枕，肩颈酸痛，甚至有这种手脚麻， 确实 就跟你枕头选择有关系。 是， 所以我们赛优呢设计了一个23度的黄金仰角，结合了我们颈椎第4节第5节23度这个比例，只要你躺上去，它就像一个健康模型一样，帮你的颈椎塑形，恢复到正常我们说的人体工学这个生理弧度。 嗯， 而且它是一个什么呢？高低双向可枕， 我们大人呢可以用高一点的枕头，23度仰角。 嗯， 我们家里的有这个小孩的，你可以睡低一点这个，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男女老少皆宜的一款枕头。 它设计是两边的，一边是高一点，一边是低一点，其实是适合不同的人群和不同的一个需要哈。 对。 根据科学家的测算，人一晚上啊，你别看你睡得挺香的，一晚上至少你要翻20多次身。 对 啊，说人 是算少的， 算少的、啊， 算少的。正常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目前、它这款枕头有1000多万用户， 嗯， 我们的测算就是正常，如果你稍微算休息的好点，你一晚上也要翻60次左右的身， 是吧？ 对、 啊，说人体为什么要在晚上不断的翻身，你根本就不知道， 对， 为什么？它就是在不断的去寻找最舒服和最适应人体需要的一种角度的睡姿， 对，就是让我们身体最放松的那个状态。 那、哎、你睡觉就是放松嘛，所以人就是人体很有意思，它在自主的去选择一个最舒服的一个角度去睡。 对， 所以为什么你发现晚上叫翻转覆去，翻来覆去你睡不着哈，就是因为您总是也找不到那样一个舒服的一个姿势。 是， 那今天这款枕头推荐给您，它可以帮助你很好的来找到一种最舒服的一种睡姿，尤其是颈部啊。 对， 不是说你去找一个什么第四节或第五节、第六节，不用， 对， 你躺在它上面，自动它就会寻找 对 你最舒服的那种 方式，它自己就做到一个贴合。人什么时候放松，就是贴合颈椎，让颈椎这个生理弧线不再受力，零压力慢回弹，放松下来的时候，最感觉什么呢？就是我经常形容，就是你飘起来的时候，飘在云上的时候，或者你去浮在水面的时候，那个状态你是最放松的，真正休息的时候。 对。飘在云上感觉没找过，浮在水面上的感觉还是找过的啊。 对， 这点可能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找到那样的一个舒服的一个感觉。还有一个来形容一下啊，为什么一个枕头啊，好枕头很重要， 对， 而且当你睡习惯了一款好枕头很重要。你会发现，尤其这个白领出门出差的时候，你到了宾馆往往会不适应， 是， 或者我们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你住到其他地方你觉得不舒服。不是说环境的改变让你不舒服，而是说你身体真正晚上接触这些被子啊，你的枕头啊换了，改变 了， 你不适应了哈。 对， 一款好枕头能够帮助记忆你的睡眠姿势啊，能够帮助改善你的睡眠质量，这样一款好枕头真的值得每一个人去拥有。 对， 还有我们说送给老人、送给这个孩子啊、送给这个丈夫和妻子都是可以的，因为它双向设计，可以帮助老人和小孩选择不同的位置来进行睡眠。 是， 另外我们说。睡得好，休息得好啊，美容觉，美容觉嘛， 对， 睡美人嘛，女人只有晚上睡得好，才会容光焕发哈。 是， 男人也是一样的，男人每天工作压力那么大，晚上睡 得 好， 对，你睡好觉了，帮你解乏， 根本 缓解压力 哈。 对， 再说一下，今天这款枕头我们的价格呢是299元，不是一个， 对， 是299元四个啊，买一个送三个。市场上这款枕头价格就是299元 一个 啊，但是我们今天希望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呢，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款枕头，用到这款能够舒缓压力的，或者说能够帮助记忆你睡眠、改善你睡眠质量的一款 舒压枕、 舒压记忆枕啊，价格299元四个，买一送三啊，我们的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您可得收下， 上次没事儿，您看 您收下，这是我们的一点 心。您这么帮忙，这点帮忙， 这个事儿报真，您放心啊，这回呀、您一定要收下。 这次真的靠您了。 不要让膨胀的贪欲毁了自己，畅廉洁，阳正气，树和谐。 您即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 北京电台数字广播捷达极致东南亚旅游图文频道本期为您播出：金秋在北海道遇见最美的意外，小曾看红叶，登别泡温泉，观景美食体验日式暖心之旅，新加坡环球影城万圣节惊魂夜，暗黑 play 第五季惊悚来袭，在暗黑之屋挑战自己的心理极限，在圆月之夜放肆的惊呼狂叫吧。节目咨询热线8501-3089。 小公益，大文明， 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 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尚志，被称为北国雄师。抗战时期他指挥的抗日联军驰骋在松花江两岸，有力打击了日军，极大的鼓舞了当地人民的抗日热情。1942年，赵尚志被日本特务诱捕，就义时年仅34岁。 在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为抗日先烈默哀，向中华民族致敬。